北京时间一直播。 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。 大家好，我叫潘思成，我来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。我现在特别就希望能够时间能够快快过去到读硕士的时候，这样的话我女朋友就可以也许就可以到北京来读书了。现在她在天津南开大学，我每一周都只能坐着高铁去找她，虽然说也没什么吧，但是总觉得还是挺远的。如果她能够和我在一起的话，那该多好啊。 列车在无边的旷野中穿梭，我和每一分每一秒道别离，随谁而去的是风景，随谁而去的是时光。 不曾爱上一个人，怎会爱上？若没有深情，也无所谓迷惘。 在流浪的途中爱上你，在流浪的途中道别离。

知道我就不爱张晶了，对你却忘我，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，为你我想点把火。